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20集。 你出生那天是个夜晚，茄兰村的稳婆把你和池燕包在襁褓里，石星忽然就回来了。他浑身都是血，稳婆差点吓得死过去。他什么都没说，抱起一个孩子就走。你娘硬撑着从床上起来，问他干什么。他说他要带走一个孩子，还要和你娘恩断义绝。 哼，他倒是男人的很。 夏侯恋冷笑， 欺负一个刚生产完的女人，她怎么不死在兽北别回来？ 其实那个时候她和你娘比起来也没有好多少，事先的脾气原本是极好的，要不然也不能和你娘在一块儿。可那天她执意要带孩子走，你娘说孩子不能走，你先过来给我磕一百个响头。他说可否以一百个响头换一个孩子。你娘说磕完再说。 他磕了？ 磕了，整整一百个。你娘也没有想到他真的能磕完，但是他还是没有同意让他把孩子带走，于是两个人就打了起来。两个人都是强弩之末，但两个人脾气都那么硬，最后几乎是没有任何招式的互相殴打。你娘没挺过来，先趴下了。世心说孩子我带走了，从此以后你不可与他相见。 他带走的就是池燕。 夏侯恋喃喃道。 不错，你娘输了。他恪守诺言，17年来从不曾去见过池燕。21年前的那场惨烈的刺杀，除了石星和他的挚友断酒，也无人知道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那之后世新继任茄兰住持，新的八部被遴选出来，茄兰又回到正轨。 现在看来是他临阵退缩了，先住持和其他七部尽数被戮，他引以为咎，就想出这样的法子来赎罪吗？真可笑，可笑。 夏侯恋将脸埋在手心里道。 师父，你说是不是如果我早点变强，他就不会想着要杀掉我娘？ 小莲，这不怪你。其实他最开始选择的应该是池燕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变了主意。或许是因为池燕没有心吧，没有心的人即使再强大也不能成为领导诸刺客的茄兰首座。 秋叶看着夏侯恋，月光下他的眼眸寂静如水。 小恋，你要报仇吗？ 当然，我必杀了他。至于这个茄兰首座，谁爱当谁当去。 夏侯恋站起身子，眸间有阴森的狠意。 是 什么事情。他的债让他去地狱里还吧。 秋叶忽然道， 小烈，你找到你娘的遗书了吗？ 夏侯恋一愣道， 没有，他东西乱放，我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，或许已经被老鼠给咬了。 秋叶摩挲着酒壶上的凸纹缓缓道， 你娘给你在外头留了些东西。 他忽地停住了，过了会儿又道， 小烈，你想要离开秦岚吗？ 什么意思？我娘她？ 小莲，她还活着的时候告诉我，她希望你能够破局。 秋叶走到夏侯佩的衣冠冢前，将酒液尽数倒在他的墓前。 你娘亲和我们很不一样，不是因为她刀术卓绝，而是因为她生来就是一个刺客。茄兰的刺客们从来都是无家可归的乞丐，只有你娘是自己找上茄兰的。她说她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，她希望你也可以，而你不属于茄兰。 她要我逃跑吗？她不要我报仇，他要我逃跑。 夏侯恋看着墓碑，那上面是他自己刻的字，夏侯佩之墓。他娘不算嫁了人，没有夫姓，想来也是，他娘一辈子果敢独断，死后岂能屈居于夫姓之下。墓碑上只写夏侯佩三个字就完完全全够了。 不， 秋叶抬起眼，眸中有刀光剑影。 要握住自己的命，不止这一个办法。小莲，你可以毁了茄兰。 这怎么可以？毁了茄兰，七月半怎么办？你们都会死的。 夏侯恋震惊道： 不是你们，是我们。 秋叶低声道， 小莲，你知道茄兰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吗？每年茄兰村会从外面收进50名孩子，他们大部分是男孩子，手脚结实，无父无母，把茄兰当成他们的家。每年茄兰村还会送20个孩子进入山寺，住持发给他们佩刀，挂上他们的牌。3天之后，一半的牌子会被拿下来，那一半的孩子都死在了沙场上。每年还有至少7个经验丰富、手艺老道的刺客死掉，其中大概只有3个刺客的尸骨可以运回刀冢。年复一年，刀冢底下的尸骨早已堆积如山。昨日那里又多了一座坟墓，是我看着立起来的。小莲，这样的地方难道不该毁掉吗？ 可是 你刚刚一定看见了黑面佛里的药窟，旁人只道我捉住叛逃的刺客会交给住持斩首，他们错了，住持把他们送入黑面佛做试药的药人。我不知道住持在研制什么，或许是8月半、9月半，但我知道他是个罪人。 这伽蓝里头所有人都是罪人，无人不满手鲜血，无人不恶贯满盈，无人不该死。包括迟燕，包括我，包括你。 师父，你和迟燕不一样，还有舒晴，他 没什么不一样，我们都是罪人，难道你不承认吗？ 秋叶低低笑起来。 小恋，你娘希望你破局，掌握你自己的命。住持希望你继任伽蓝首座，斩杀那个远在朔北的敌人。而我希望你毁灭伽蓝。 沉默，死了一般的沉默。雾越来越浓，夏侯恋仿佛被包围住，周遭的空气变得粘滞，他被四面八方围过来的雾包裹着，喘不过气。他的心变得很乱，他想到迟燕寂然的眼神，又想起拖着一方烛火的噬心。最后，他看见夏侯佩躺在地上的骷髅，望着高远的天穹。夏侯恋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掌，上面有柳归藏留下的剑痕。 我要怎么做？ 秋叶轻轻地笑，他的笑容一如既往的温和，像春日花下拂过的暖风。他忽然敛了微笑，神色肃穆，如高堂庙宇里的诸天神佛。 诛杀噬心，烧掉药库，七月半会让我们所有人去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